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 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全新的周一，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旅行单元左右巡航。大家好，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苗山。 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嗯、 第一个小时呢，依然是我们的这个哈非常非常重要的单元，那就是资讯的单元。 对，总要盘点一下这一周身边发生了什么事儿。 嗯，哈，那是因为这周的事情非常的多啊，而且呢，有这个是上层层面的，也有我们跟消费者们相关的内容的，对吧？而且呢，还有我们身边的一些个大事小情，我们都会用在周一的这样一个小时当中啊，进行一些盘点。 对， 那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就在这个今天早上的最新消息，关于这样的一个失事客机的情况，好吧？ 其实我们也希望就是在旅行过程当中呢，越安全这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对， 所以在这些事情，我们是希望以后在新闻当中看到的越少越好。 没错，没错。 首先关注一下失事的飞机，印尼失航 JT610 航班29号上午从雅加达飞往了邦加宾港，飞机在起飞后不久就失联了，后来呢被证实是坠毁，目前机上180多名乘客是生死未卜。失航呢是印尼著名的廉价航空公司，但近年来呢这个公司的飞行安全状况是令人堪忧的。 是的，那么据报道，印尼的国家搜救部门的发言人也证实说呢，印尼的这个失航啊 GoT610 航班呢坠毁在了这个加拉黄区域。那么根据相关部门的资料说，机上载有了有178名的成年乘客，一名儿童和两名婴儿，机组成员有7个人，一共是180多名这个机组人员和乘客哈、人还真的是不少。那么原定呢是在上午的6点20分从雅加达的这个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呢飞往邦加岛的邦加宾港，飞机起飞的13钟之后于6点33分失联。 那具体情况是怎么回事呢？就在当地时间的10月29号，印尼新爪哇省的加拉黄海岸，印尼国家石油公司工人发现据信是失航的，也就刚才提到的 GoT610 的残骸。 哎，对， 根据印尼的官方资料呢，飞机从大约13000英尺的高度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坠落。报道称呢，发生意外的失航客机机型是波音737 MAX 8，可以搭载200名乘客，这是这种机型这第一次传出重大的飞行安全事故。那失航在今年的稍早引进了这一机型，加入了运营权大概仅有1个多月的时间。 是的，那可以说这样的一架飞机是全新 的一架飞机了， 对 吧？ 一个月 会出现什么事？这个安全事故怎么回事呢？哈，目前呢还在调查当中。当然，刚刚我们也看过这样一张图片，来告诉了我们一下关于这样一架飞机的航线图以及它的实时的位置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其实刚刚起飞13分钟就失事，这个情况还是在很多的这个航空的空难当中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因为它起飞和降落是比较 危险的时候。 对对对。那么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那么这个狮航呢是印尼最大的航空公司，民营航空公司哈，也是东南亚最著名的廉价航空公司，但是安全记录不太好。2002年呢到2015年间一共有发生了6起事故，其中2013年呢该公司一架从万隆飞往巴厘岛的航班，也是波音737的航班呢，是降落时候入海了，机体断成两截，机上108人当中有45人受伤。而在2018年5月份由泰国的清迈飞往曼谷的航班飞行时候突然间引擎爆炸，飞机返航是安全着陆的。 哎呦，这个历史上历史上据说这个欧盟是基于安全考虑，在2007年曾经禁止包括狮航在内的数十家航空公司飞往欧洲。狮航至今仍然在欧盟的禁飞名单上。 是的，那么可以说我们作为乘客来讲真的是捏一把汗揪着一个心呐。 我相信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还有很多的朋友会担心这个选择廉价航空的时候是不是会有担心。 廉价 我没坐过， 廉价质廉不廉也不知道，是吧？ 我说实话 我也没有敢去体验。 哦，其实我坐过一次，我突然觉得 是吗？ 我在国内没坐过、 哦、 亚洲也没坐过。其实我们知道亚洲航空是最早 啊，你在欧洲坐过一个那个什么，当时转机短途航线，你之前说过那个。 对、因为我记得当时着陆的时候欧洲人都在鼓掌，我当时还觉得这些人为什 么 了。后来我想哦，现在看到这些事件我们就明白了， 应该的鼓掌是吧。 廉价航空能够，但是我是觉得不应该贴上标签说廉价航空就一定就质量上面不安全、但是目前来说我们在航空业的一些事件来看，廉价航空出事的比例确实比较高。 是的，那当然我们也来看一下目前来自于现场的一张失事客机打捞残骸相关的图片，好吧？大家伙儿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好，希望您关爱青年计划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选择潮流梦工厂，或者如果您现在正在微博上以及一直播平台，也欢迎您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 那看到这个失事的客机已经有一些残骸正在被打捞当中，那工作人员也在进行紧张的搜救当中哈。我们也希望这个乘客和机组人员能够安全回到这个陆地上面来哈，希望能够有获得更多的安全系数。那么廉价航空啊，到今天呢我们可以说是见得多但是做的少，那对于买的多卖的也多这个事儿，我们要还是让他看看法国怎么样了。那么来看一组大数据，法国呢发布大数据了，告诉我们这个中国游客啊数量增多，消费却下降了，怎么回事呢？一起看一下吧。 在最新发布的国际旅游报告当中呢，法国成绩持续保持优异，同时也显示出了发展趋势和存在的问题。那中国游客人数增长的同时呢，消费金额下降，这个业界很担心。据报道，2018年也就是今年是法国旅游业创纪录的一年。法兰西银行呢，关于这个行业的数据显示，来自国际游客的收入持续增长，法国是接待国际游客最多的旅游目的地，在旅游收入上排名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西班牙。 你看看哈，就说收入这么高，那但是呢这个据了解说，哎呦，数据告诉了我们说恐怖袭击给法国带来的这个负面影响已经是非常大了，但是呢这个事儿好歹已经翻篇了，过去了啊。那么 实在是太浪漫了，这个国家， 哎呦我的天哪， 抵抗不住 啊。对，2016年到2018年间外国人在法国领土上面的旅游开支持续增加。2017年7月份到2018年6月份这一年期间呢，法国的国际游客收入已经超过了560亿欧元，净利润达到了175亿欧元。达到了这个201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哎呦，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法国2018年旅游市场的情况是一路走好的，前八个月接待人数已经上升了 2.3%。 是的， 与此同时呢，政府表示将加强旅游宣传的推广，同时解决酒店和餐饮业的劳动力问题，争取在2024年奥运会之前完成各类的完善工作。 但是呢，法兰西银行的数据也是又同时显示了花销最大的国际游客的一个来源哈，我们来一起听听看哈。这前十大 肯定有我们 来源，那是必然的。来源国的游客花销占收入的3/4，那前十大来源国的这个花销占整个的3/4，其中有7个欧洲国家、2个亚洲国家以及美国，加一块10个啊。 哎，这两个我猜猜啊，我还没看后边，肯定有我们了哈。 那是那是。 另外一个应该是日本，我觉得。 我们认为都应该是日本，对。 日本 这个不太用猜哈，对。 对，和去年的同期表示呢，和他们去年的同期相比，2018年国际游客的旅游支出增长迅速。 嗯。 英国、德国、西班牙和美国人的涨幅达到13%-13.5%， 你看后边一个， 以及到15%。那日本游客甚至达到58.5%， 58.8%。吓死了是不是啊？ 与此同时呢，就是除了瑞士人以外，中国游客今年的夏天花销减少到8.4%，实在是令人担忧。这个担忧主要是法国政府担忧，我们不担忧。 我们不担忧，对，我们省钱还来不及呢。 我觉得这个降并不是因为我们就是出去的人少了或者花销少了，可能把这个花销目的地转移到其他国家了。 是是是，当然其实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国家也很有意思哈，就是出手最阔绰的国家是比利时的游客。 哦， 他们在法国花掉了65亿欧元，占总收入12%。 是不是因为他们交流无障碍？因为他们说法语吗？ 也说法语是吧？ 法语区嘛， 法语区，对。那么这个研究呢，也同时强调了一下欧洲国家在旅游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互相的依赖的进程。 对 啊，不但法国旅游收入的这个大部分来自于欧洲国家，法国游客的消费呢，这个额度啊，占比利时外国游客是27%，英国呢是9%。德国6%，这个比例啊，在过去的4年当中保持是比较稳定的情况。 其实说实话，对于法国是一个旅游目的地非常受欢迎的国家， 没错，到现在依然是 对吧？它的数值其实一直很高，所以在我们刚才看到的百分比来说，作为一个本来基数就很高的国家，再提高20%-30%是相当之困难的， 增量 是吧？ 难得， 本来就是大分母，然后再增加个像刚才提到日本能达到58.8%这种数，太可怕了， 就是多了一半的人又去买东西， 将近60%了，所以。我们聊到中国啊，中国是大巴黎地区最重要的亚洲客源国。 对， 去年2017年，这个地区接待的中国游客达到了110万人次，是继美国和英国之后的第三大客源国。 没错，那么2018年的预计也是共有220万-230万中国游客将会来到法国旅游。那么这也同8年前的60万人相比的话，可谓是数量倍增。那么中国目前是继美国之后的法国第二大游客来源国。那在接待咱们中国游客这个方面的话呢，法国的确是花了非常大的力气啊。 这一点我们都有感受。 对对对。 比如说越来越多的文化以及商业机构是大量雇佣会讲中文的雇员。此外中国游客群体也逐渐的多样化。虽然组团旅游的人仍然是不少的，但是2000后哈，00后更多的人是热衷于夫妻或者朋友或者家庭自助的旅行。 没错。 所以我们现在就我这一次旅行发现，哪怕是在戴高乐机场转机，你在机场就感觉这个是首都机场还是法国呀？ 全都是中文的汉字的 这个 标志牌哈。 无论是什么转机呀、提行李呀，这都不用说了。退税通道，你根本就是觉得 听到了这个很多是什么，请乘客苗珊珊马上到登机口。 你怎么知道？你知道有一天吧？我那天 就别好意思往外说了，真是的。多丢人呢、 我在那个戴高乐机场转机的时候，我本来是中间有2.5个小时，结果前一个航班确实前续航班是有一点 delay 的、所以我到那的时候只有1个半小时，我紧赶慢赶，因为那个机场很大，我怕赶不上、结果在我的快速小跑之下，当然我的短跑成绩还不错的，然后就赶上了。赶上之后我突然觉得哎，好像时间又变充裕了，又多了40分钟。那这个时候我决定就在登机口多坐一会儿，因为首先你上了飞机就是机舱里面也不是很舒服、然后你有一个很长途的时间在机舱待着，干嘛还非要早早的上飞机呢？而且我随行并没有任何行李，我只有一个背包，我只要搁在地上就好，所以我就去也唱一下好。然后我就在登机口坐着，我其实就知道反正大概半小时的时候开始登机嘛，什么时候他要再呼叫倒数第三遍我再上就好了。结果我就发现身边的人呼呼都在排大队上去了。上去之后就看就在登机口的那个服务人员，他斜着眼睛看了看我，然后是摁了一下，然后就第一个中文的声音，请游客谁谁谁马上登机。这个人还快速的分析了一下我是哪国人，然后又对比了一下系统里这个人果然是中国人，找了一个中国语音来催我上飞机。 这个机场里边回荡了你的名字。 对 对， 然后就红了。 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吧。 不过说到这个 赶紧道歉，真是的。 我在想起上一趟行程的时候在首都机场，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我们首都机场在叫说请单霁翔马上登机，我快速在想单霁翔这个名字我好像采访过他谁，哦，故宫博物院的院长， 对， 然后我当时就想可能是重名吧， 嗯， 但是这个声音一直回荡在机场， 哎， 大概叫了得有六七遍。后来我当时问了一个我师兄在故宫工作，我说你们那个院长是不是最近出差啊，他说这种名字重名的几率不是太高， 非常少， 对， 对，所以我在想，哦，难道单院长跟我是在同一架飞机上吗， 嗯， 好想去采访他， 但是他的人家在前舱，可能你在最后边吧可能病过不去是不是好了好了好了， 你就这样狠狠的打他，嗯， 对，我特别适合去这个当那个戳刀者对，来吧，那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个相关一组数据情况啊。我们有这个大数据的一个饼图为证， 饼图 看看大家伙儿这个18岁到50岁的人群当中啊，出游的决策在外的影响因素的一些影响啊，怎么分析呢？看一看这个商家推出的促销活动占 22.6% 会影响你出行，那么看了谁的游记呀，啊，产生有出游冲动的占 13.7%， 朋友告诉我哪儿哪儿哪儿好玩占 12.1%，然后呢周围亲戚朋友说哪哪哪特别的刺激啊，特别值得一去啊，哎，这个占 15.3%， 另外放长假啦还是要占到 22.8% 的最大的氛围，占这个是个因为长假的因素，而影视剧的其中的某地美景这个占 10.2%， 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占 3.2%。 你属于哪一类呢？你属于是亲戚朋友去哪儿你去哪儿，还是因为长假你不属于长假的？ 我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不同的原因。 你算促销那一类的？ 不，我在不同的原因。 嗯， 在我小时候 啊，你现在不就还挺小的吗？对吧？未成年，对，17岁半。 前年十七岁的时候，我会选择促销。 前年17，今年54，是吧？马上离那55岁就不远了哈。对， 我都说不下去了。 就快到退休年龄了啊！祝你幸福。嗯， 就是。好多年前老一个人去穷游的时候，确实是这个航空公司的打着促销是对我很有作用的。 对， 因为我可能在比较全新的我，对我来说去哪儿都是有意思的，所以就是哪里便宜我可能会首选去哪儿了，因为我没有特别的目的地。 嗯， 但是现在我可能就会看看 哪儿更便宜一些，因为更没钱这个囊中羞涩啊，年少时期都已经花光了是吧 我突然觉得你对说的 是不是 我本来想选那个看看朋友或家里人的出游， 对不对？要不怎么咱搭档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快给我比个心，真是的哈，真是不容易。来，这个想看今天苗珊珊在节目当中是怎么样被我这个摧毁的， 戳刀戳死。 对，赶紧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人设崩塌。 对，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马上关注我们，然后点击左下角直播间按钮，看看他什么样啊？我呢就不 用，我都满脸出油了，什么样？ 到出油的季节， 就是被你补了几刀之后就一直在。 所以你又该出去玩了是吗？出油的季节到了， 哦， 应该都备好吸油纸才行。 那拜托你了，后面。 Merci beaucoup。让我标法语是不是哈、啊？既然说法国这个事儿，咱们要标法语了啊。 对，不过其实就是现在随着自由行产品越来越多的选择，包括现在签证政策越来越方便，我们出行来讲，我们现在说走就走这个旅行，在几年前还是一个很新潮的话，但是现在已经是完全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 说走就走不走？ 英语现在一说就是 very very common。 这是哪儿的英文呢、啊？very very。 我最近特别喜欢这个表达。歪理歪理， 听着很耳熟啊！ 就是在那个《跑调天后》里面， 哦， 梅丽尔·斯特里普当时 演的那个角色， 对，他当时就是穿了一个很有品质、高品质的一款衣服，然后旁边那个人就说：“哦、哎，你这是什么牌子？没见过呢，是不是哪里？”因为他就会说：“哎，这个牌子你不认识哦，也是了，你歪理歪理 common， 你可能并不知道。 哦”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英语的课本啊！这个课，这个这一课我上对的。 其实我很汗颜，对于词汇量非常差的我来说，我还是少说吧。 我建议各位网友们，如果想要看节目重播的话，此段可以跳过啊，这一段可能会有点这个伤眼睛啊， 辣眼睛， 对， 是不是 耳朵可能也不太好。 对我们的知识层面可能会有一些负影响啊。非常感谢您热心关注这个时段的这个资讯内容。 我对于这个时段好像并没有什么帮助。 对对对对，那么我们下面来赶紧聊第二个、第三个资讯哈。 好好好， 这气死我了，这二三都不分了哈。 好。 来看看这个意大利罗马国际机场设立了中国旅客的温馨提示区。 好， 给你设立的吧，这是。 对，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就是在出游当中发现欧洲很多的机场越来越便利，比如我刚才举例子，就是说戴高乐机场就有很多中文标志。 是。 那这次这个新闻我们提到的是意大利罗马国际机场设立的。其实意大利也是我们中国游客最喜欢的欧洲旅游目的地之一。 对对对。嗯。 所以呢，在这里有比较中文的服务，也是对于促进他们的旅游有很大的帮助。那中国驻意大利使馆26号与罗马国际机场共同举行的中国旅客应急联系机制启动仪式，同时设立罗马国际机场中国游客温馨提示专区，用于提供更加周到的旅行服务。 是的，那么中国驻意大利大使呢，叫做李瑞宇啊，在启动仪式上面说了，2017年中国出境游人数达到1.3亿，出境游已经成为了中国百姓的新生活方式。据统计，2017年意大利呢，共接待中国游客将近150万人次。那么意大利的这个境内呢，还有30多万的旅意中国侨胞和20000名的中国留学生。因此，罗马机场呢，这个对于中国游客这样一个温馨提示专区，就会有提供有中国驻意使馆编印的中国公民旅意指南，其中呢也会涉及到合法居留、安全出行、文明旅游等等很多方面啊。那此外呢，这个大使馆呢还开通了一旅阳光，就是意大利旅行阳光啊，一旅阳光。微信公众号，他们可以，大家伙可以扫描他们这个二维码，这个咨询旅游等等信息， 没错， 也算是比较好的一个旅行的方式啊。 对，另外呢，使馆方面也采取了很多重措施，以更好的服务咱们中国的公民。 嗯， 比如说如多渠道公布领事的保护应急电话呀，安排专人接听并处理领事的保护事项，建立领保志愿者机制，加强与当地警方、旅游、医疗、机场等机构的协调与配合，建立更加高效的应急处置和安全防范机制等等。 是的，那么我们也来看一张图片啊，这也是前方传回来的这样一个图片，特别像一个咱们在中国的一个什么大厅里边办事儿的时候啊， 这 平安相伴，快乐相依， 怎么那么像首都机场？ 特别像咱们的这个常见的一些地方，是吧？ 我突然发现，就是我们可以在海外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多了。 对，又多了一个地儿，你可以去打工，是吧？ 对吧？就是真的。 再见啊！我们继续来聊。 而且你发现，在欧洲的免税店、 这个、管理公司啊，他们这个总经理也说了，这个来自于意大利政府啊、警方啊、旅游业代表啊，有100多人参加这样的一次活动。意大利呢也表示会把中国游客呢和其他来到意大利的这个中国公民作为重要服务对象。力争提供更多的特色服务，你说啊？你说对不对？ 难为你了。 哎呀， 好，根据这个活动主办方介绍，这个罗马国际机场2017年共接待了中国旅客是75万人次，在欧盟成员国机场中呢是位居第3位。此外呢，它也是第一个与中国使馆合作建立的联系机制，并设立中国旅客温馨提示专区的欧盟机场。 那这个还是给他点赞的啊，起码是第一个， 对我们来说很方便。 嗯，那其实苗山应该也去过 Italy 是吧？ 对，那是我穷游自己一个人去的第一个目的地。 能游就不穷 啊，不也不算第一，就是第二个目的地，因为它是第一个匈牙利和意大利，我是凑在一趟行程里的。 哦，两个意思辈的一块玩。 对， 嗯，所以那是哪年的？ 意思辈的吗？栗子辈的吧？ 栗子辈的啊，对对对，那个哪年呢？这是 2010年， 18年前了。 哦，那时候才15岁，这样。 你这是在逼迫我要看下一条新闻，对不对？ 这当时决定了自己在冲到花季之前给自己一个礼物。 现在呢，雨季过了没？请问 雨季刚刚过， 花儿都开败了。人家问这是什么花啊？啊，这是 榴莲花， 不是，是黄花，就是咱吃的那个黄花菜，黄花。 你是、 啊、 原来你是这意思啊？ 就是即便你干了，你也依然可以发挥你的余热做菜用，非常好啊。 好的， 好的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下面一条新闻。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关注这件事情， 哎、 因为我们其实作为中国人，能够有一个这么伟大的工程，我们是很骄傲的。 对，港珠澳大桥， 对，通车了。 嗯， 但是通车之后，现在随着细节有更多的细节和信息公布了。我们今天要聊的呢，不光是港珠澳大桥，今天聊的是香港国际机场位于港珠澳大桥3D 口岸推出了预办登机这个措施。 鼓掌点赞，这个太方便了哈！如果您去过香港的话，您应该都不会陌生，在这个香港这站， 就是他们这个地面站啊，有一个预办登机大厅， 嗯， 在那儿你就可以直接托运行李办登机牌，然后坐他们这个快轨啪到这个机场完事儿。 对，其实他说两个站、啊、在那个天星小轮可以搭建的两个岛，它各有就对着的两个地方都可以办、嗯、一个是九龙岛，还有一个就是香港岛，然后尖沙咀的位置和中环两个位置都可以托运、 嗯、对对对， 其实直到现在这个服务也是相当少见的，全世界。 而且这个服务很贴心，很准时， 很 火爆。 而且它最棒的预办登机并不是只办手续和登机牌，它是可以把行李托运这件事情。 对的，就是你提前到了以后哈、啊，你直接把行李跟那儿托运，就不用再拎着大箱子到机场去了。 太棒了！以前我们在想的时候，退了酒店之后，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行李搁在酒店寄存，嗯、然后我出去玩。但有一个问题，经常如果你的酒店离着机场或者是你的交通工具的位置比较远，那你可能需要奔回到酒店拿行李再去，有时候更是花时间。 没错。 所以这个太棒在于，我每一次以前去香港的时候，都是把行李托运完，我踏踏实实玩半天，然后差不多快飞机起飞的时候。嗯，我坐着快回去， 这个方法非常的轻便啊，可以给我们的旅行带来很多的这种便利条件、嗯、那来看看关于这样的一个港珠澳大桥三地口岸推出预办登机的情况，可以说这是也是在一个新的口岸给了我们一种新的体验， 对 对吧。 这个预办登机的服务呢是24号已经正式启用了、 嗯、 为来往香港国际机场的旅客办理托运行李以及领取登机证的服务、 嗯、 那目前呢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设有两个巴士的转乘点，每天共提供九班巴士前往港珠澳大桥的香港口岸。那最近记者呢乘巴士由客运大楼前往香港口岸，尝试了一下，掐表一算，用时不到10分钟。 哎，对了，那么这个旅客预办登机的服务中心呢，位于香港口岸的入境大堂，设有6个旅客登机柜台以及4个智能登机柜台，可以供旅客托运行李以及领取登机证。那么也装有5块电子大屏，能够及时去显示一下机场的航班信息动态。那目前呢，已经有国泰航空、国泰港龙航空、香港航空以及香港快运4家本地航空公司呢，在香港口岸进行旅客预办登机服务中心设立了柜台。那么未来是否有其他航空公司愿意加入呢？机场管理方面啊，也是这个说了，这个会视旅客数量以及需求进行调整。不过这4家航空公司呢，旅客已经占总数80%了，基本满足了需求。 没错，一般往来香港呢，这4家航空公司已经是占了主要的客运量的运程工作啊。 对对对， 只有一些飞机可能会在香港会转运。所以我相信那个20%应该是转机的客人多一些。 是的，是的。 那另外这个港龙这边也表达呢，在香港口岸提供预办登机服务，也可以多一种选择了。 嗯，马上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潮，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左右巡航旅行单元正在直播啦！这里是潮流梦工厂，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苗山。 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 关爱青年计划，然后您可以搜索一下，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样子。因为从6点之后呢，会有嘉宾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要到底去哪个美丽的地方呢？一会儿有丰富的视频还有图片资料，您只要关注我们，稍后就可以看得到。 是的， 同时如果您在微博上或者是在一直播平台，也欢迎您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 当然了，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刚刚提到这样一个资讯啊，关于这样港珠澳大桥开通之后啊，香港机场呢在这个三地口岸推出的办理登机这个情况，刚刚我们提到香港口岸说过了，那其实还有像是澳门口岸也会有，还包括珠海口岸也会有啊。大家来看一下，那其实呢在这个设立在珠海口岸的一般登机服务呢是在24号启用的，澳门口岸将会在2019年第一季度开始提供同类型的服务。不过呢，这两个口岸目前呢还无法办理行李托运。 哦，因为机场管理局正在计划在香港国际机场呢兴建一栋多式联运中转客运大楼，以及一条连接大楼与香港口岸的封闭式这个行车桥，据说在2022年就可以落实建成。另外届时呢，旅客便可以在内地和澳门预办包括托运行李在内的登机手续，并提前完成出入境的手续，经过港珠澳大桥、封闭行车桥以及中转客运大楼直达机场禁区登机。 啊，太好了，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一些， 感觉就是一步登机，对吧？ 对，你一步登天多好啊。 好的， 直接就登基，你当皇上算了哈。 哦，那不行，这只能你当。 也可以，这个皇什么皇贵妃不对。 哎，我突然想到故宫前两天有一个展览，就是说他用多媒体融合的方式让大家进去之后用声光电来感受 延禧攻略 古代的一天是怎么样的。当时我们就说，哎，这就是一个游戏叫做朕的一天。哎，对不对？ 朕知道了。 告诉你这个好消息哦，下周末 体验体验是吧？ 对啊，我们 你当时体验了没有呢？ 我没有，因为还没有皇后的一天。 结果没啊？你那不是答应了一天吗？新者库的一天也可以啊，苗山那个挺住，你挺住。开玩笑啊，对对对， 讲刀刀见血。 那个对，禁军的一天啊， 我从哪个侧面看也不可能只能当到答应啊。 常在， 我肯定能活到30级啊，我觉得。 到秀女是吧？怎么也能够选秀入宫是没有问题的哈。 答应这个事儿吧得看后期发展 是吧，然后你降为答应。都已经到皇贵妃了，贬为答应。 咱们看看这个 打入冷宫啊。 话说前两天我们刚刚聊过阿布扎比。 今天 哦对、啊， 今天就聊聊 话题拉回来啊。 今天就聊聊迪拜吧，因为迪拜购物节时间表最近是全新出炉了。 对对对， 2018年12月26号起，历时一个月。 哎呦我的妈呀哈、 啊！最近您不用专程去，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会搭乘阿布扎比航空啊， 阿布扎比航空是 不是什么阿、啊、什么什么德麦 德 对，然后还有 阿迪哈德航空， 还有 Emirates 是怎么说 阿联酋 航 空 都可能会在迪拜转机，所以如果这个您知道这个消息的好处，就是在转机的时候，如果时间有点长，你就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就购购物，可能还赶上一些实惠，也不一定。 其实我倒觉得迪拜吧，真的不只是个转机的好地方，更应该是一个终点，是个目的地。可以去那边好好的逛一逛玩一玩，嗯，就是因为其实迪拜跟阿布扎比两个地方玩在一起还是挺能够把你的时间都分配好的，你希望玩个3到4天没有问题， 看您的人生旅游阶段吧。 嗯， 当您到这个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时候，到这个两个地方玩当然是好的，但是在初期穷游的时候我觉得 其实真的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贵， 但你知道吗，不比不知道。 嗯， 你要去一个地儿没那么多选项，我觉得就够了。但在这个地方选择太多了。 哦，我懂了， 就是这样的， 就你不买不觉得贵。 对啊，而且你眼前的酒店选择那么多种，完全有舒适上天的就在摆在你面前，而你看了看都 没有珍惜， 我就只能选择左边这一套，你会觉得心里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没关系， 为什么要给自己添堵呢？ 我们可以适合上崂山学一下穷游的方法 啊。不，这个那个年月的事情也一去不复返了，你知道吗？ 哦、现在连穷都不穷， 我现在连看都不看，省得添堵、 啊、 你知道吧。 好嘞，那我们还是买吧。 好、 啊、 咱们了解一下 啊， 迪拜一年一度的盛事啊， 对， 迪拜购物节、 这个、 怎么回事？ Dubai Shopping Festival DSF 跟那个 DFS 好像哈、啊，对，千万不要看错了、 哦啊、我刚才一直 有时候游客们会到一个地方啊 DFS 免税店到了，不是，那是 DSF 啊，是迪拜购物节的一个简称，不要看错啊、哦。那么时间是从12月26号开始，历时一个月，那么这也是迪拜购物节成功举办的第24届了，那么届时也会迎来很多的购物者游客们来到这里，当然成为了血拼党们不可错过的一个狂欢盛会。 嗯， 那么可以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迪拜购物节也是由迪拜商业与旅游推广局下属机构迪拜节庆及零售管理局主办的。嗯，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节庆哈、啊， 因为他们也是想靠这样的活动吧，吸引更多的人、嗯，不光是转机，像刚才小航说的、 哎，对， 因为可能像我这种没有专程要去那儿旅游的人的，没有旅游计划的人来说，可能那儿对我来说是转机的目的地、 嗯， 但是如果在当地，哪怕我只有4个小时的转机时间，赶上了一个购物节，发现很不错，有可能可以诱发我下一次专程去一趟的旅行。 而且机场里边也会有购物节的这个开通的一些商铺，完全可以逛一逛。对， 我记得上次我转机是4个小时、 嗯， 然后在那本来我在想4个小时很难打发的时候，发现一它的转机手续很方便， 嗯， 第二呢它的各种无论各种小推车呀，各种服务都很便利，不说，同时在中庭广场还有一个小型的表演演出， 哎，对对对。 有的时候会让你忘记你现在正在转机， 请游客苗珊珊立刻登机对吧， 我是全世界就是广播大喇叭，这就是、 这个、 我是扯后腿的特别重要的一个人， 可能做了咱们这一行以后听力会下降，你是其中一个，对吧，就听不太欠了，这耳朵不太好使啊，这个耳朵不太好使没关系，脑子咱还是依然好使的，对不对、啊、 你别说，你在说听力不太好使的时候我想辩驳你，但你说到这一句话、嗯、脑子不太好使的时候我 就 不太想 反抗 我是不太想辩驳你 好嘞，棒棒的，给你鼓掌啊，真是啊，来赶紧去迪拜购物节买买药吧啊，这买买什么这个精神类药物还是比较适合你的啊 来说，不能停、 我们先清清嗓子哈，这迪拜购物节来看一张图片啊，特别的美美哒。 哎呦、嗯、哎呦，这个画报其实有点拉低了我的期望值， 就是特别的有年代感是吧，特别像这个1998年的海报不过呢这并没有影响很多人愿意去那边买买买的一种兴趣。那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们除了这样的一些个一德购物中心之外呢，除了有折扣之外，还能够提供这个抽中巨额现金、黄金以及豪华轿车的机会。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只有在迪拜能够实现的。 我想知道我中了轿车然后怎么开回去。 然后当地卖掉啊，你卖给什么什么车行不就完了吗，也没什么大不了，交点税怎么了，对吧，你那反正也白来的嘛。 我真操心，你说我没中车的人还要考虑就中了一个辆汽车， 你中了这个车了还操点心算什么呀，是不是啊，中的都是豪车是吧， 什么多豪， 什么奥拓什么的这个是不可能的，对吧，怎么也得是阿斯顿马丁这个级别的吧，对不对， 那我就开回来， 你开得回来，你没有驾照都。 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个什么样？ 人那儿不认咱的驾照，对不对？ 我有翻译件儿。 翻译件儿人那儿认吗？ 不认呐。 我不知道，你得去问问人那儿怎么。 德国认。 嗯，那就行。 咱俩 你绕一绕。 哎，咱俩就是在。 你把车当成行李托运，从海上运回来。 咱们俩现在就是除了没中奖这件事儿以外，其他的事儿都考虑到了。 哎，有道理啊！ 是是， 还真是哈。 除了第一步，其他都考虑到了。 那 什么怎么运回来呀？怎么处理它呀？怎么赚钱啊？然后到底是什么品牌呀？都考虑到了，就是没有考虑到。 特别佩服咱们自己，我就只能说咱们自己这个执行力简直太强了。 我们简直跳过了最重要要最关注的一步，让其他的 关注。我们可以幻想一下，就是哪怕自己万一啊不十万一千万一中了，也能够有一个应对方案，对吧？ 我希望把好运气留着。 我希望把好运气送给我的好搭档，可以不？商业互吹到位不？ 真没想到上个时段是那样的，下个时段幸福来得有点快。 刚才我补了太多刀了，实在不行，我这个回应该要补点情意绵绵刀，对吧？ 但仔细一想，你连第一步都没完成，怎么送给我？ 你还是得要先去的吧。 但是这心我领了，你知道吗？这里感受到了。 对对对，当然其实因为我曾经去过几次迪拜，然后也陪着爸妈去过，然后特别有意思，会发现他们在这个迪拜塔顶上哈，有一些个自动购物机，就是卖一些个纪念品的自动售货机，会发现他那上面卖的是啥？卖的是金条，纪念金条，就是发现就看看这个购物机就已经觉得满足了。 会不会就把你们的 刷卡直接买， 把你们的照片印上去的那种金条？ 不不不，上面刻着这个哈利法塔这个图案，上面还有字儿什么的，一个大概有这么大的。有好像是30多克一个金条，最便宜的是10克的金条，有30多克，有60多克的金条，反正这个， 我觉得我们的蔡百和国华应该去那儿开分店嘛， 他们在那儿开分店吧，我觉得应该是， 可以， 对吧？ 明年是猪年哈， 这个 做一些小金猪， 可以啊，没问题。 咱俩真累，还给人家想营销策略， 对不对啊？ 好，咱们下面说一说秘鲁的消息啊，哎、小航你有发言权。 秘鲁这个地儿我真没去过，没发言权，你说吧。 啊， 这地儿太难去了，因为这个地方 你不是折腾了劳车， 舟车劳顿的是吧？ 对啊，舟车劳顿就是一个礼拜往返。 我到了马丘比丘，是不是啊？那是马丘比丘，马丘比丘那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打卡圣地，那很多人都说这是景点呢，必去的，对不对？但这个地方的话呢，可以说是遗址中的遗址、是未见到城市的文明 哦。我们了解一下啊，秘鲁文化部上周就宣布，秘鲁考古学家7月份在著名的世界遗产地 昌昌古城 哦，我还以为多印了一个字儿， 没有， 就叫昌昌古城， 对 吧？ 昌昌古城， 昌昌古城遗址发现了800年前的浮雕围墙和20个人偶木雕。 注意哦，是木雕，800年前的人偶木雕。 木头都没有腐朽掉， 这才是关键点，对不对？很有意思。 所以这个要是做琵琶应该挺棒的。那 谁敢弹啊？ 就是木硬木嘛。 啊， 红木为什么好？就因为它够硬嘛。 那个昌昌遗址啊，是位于这个秘鲁的西北部城市，叫做特鲁西略啊，西北的这个4公里地方，其实并不远。古城呢，这个建于是公元12世纪，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古城，古砖城啊。那么新发现的这个浮雕围墙和木雕呢，位于考古遗址的北部，一直呢是被泥土和碎土砖覆盖的。那么考古人员也发现了这样一些情况，我们来看一看图片。先看一看这个围墙，你看看这个800年前的围墙建成这样，是用土和土砖做的围墙，很有意思啊。然后呢，这个围墙呢，上面有很多这样的一种浮雕的纹理，还会有象征着渔网啊、海浪啊这样的一些个正方形跟波纹图案。那么土墙里边还并排的有20个人偶的木雕，那据了解应该是在公元1100年到1300年的产物。那么只有一个木雕损毁严重，其余都保存完好。 我们从这个图片当中可以就是大概看一看哈，每个站立的木雕高约70厘米，脸部覆盖着用粘土和压碎的贝壳或者骨头混合制成的米色面具，双手分别握有权杖和盾牌。那秘鲁当地的考古学家就认为，他们手中的权杖象征的地位和等级，盾牌呢就意味着防御和保护。 哎，对，那么这昌昌古城也是有这个美洲建筑杰作之称，但是这样一座 土建筑当中呢，也是因为受到自然的侵害啊，还包括盗墓者的危坏，这个破坏已经非常非常脆弱了。那到1986年时候呢，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濒危名录当中去。那么，毕罗考古学家也认为说，这样一次考古的新发现，有利于研究昌昌古城的兴衰史，非常有意思。其实，毕罗这国家就本来就很神秘的感觉啊，无论是马丘比丘啊，还有这个华莱比丘啊，包括昌昌这个古城遗址。都应该值得朋友们去慢慢探索一下啊，打卡还是应该值得去一下的。 好，下面这个消息 饿了是吧？听到声的， 其实今天吃的还行，但是， 但是的话，旅行当中是少不了吃的，尤其作为女生，对不对？ 其实提到吃，我中午吃了点酸汤，然后拉了一身，所以换了件衣服， 还不错。我中午啥没吃呢，还。啊，所以没有拉了汤，对，不用换衣裳。 而且我拉了的西红柿酸汤，所以不堪回首啊！从衣服到裤子， 你是要不要说下一条新闻呢？ 好，我们说一说全球。 我不要再打断你了，就是。 其实我为什么说这个，是因为每次出去旅游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你知道，正在外面旅游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多，就是你要回到酒店才能换衣服。 对啊。 那还好，就是在北京，你拉了完汤还可以换一下。 来吧，那你赶紧说说看这个女性选择独自旅行的原因吧。 了解一下全球独行旅客的研究报告，近一半的中国女性是选择独自旅行。那这个消息怎么回事呢？是英国航空近日发布了全球独行旅客研究报告，重点针对了日益增加的女性独行旅客的群体，分析了全球各个市场呈现的趋势、群体属性、出行原因以及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那全球独行旅客研究报告就调研了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印度、德国、意大利、巴西和中国近9000名18到64岁的旅客，而调查结果显示呢，在中国46%的女性选择独自度过假期，35%的女性计划在未来2到3个月内进行独自旅行。那26岁到35岁的女性当中，有55%独自前往过另一个国家。 你看看啊，这样的一些个数据来告诉了我们一下，好像女性真的是那么愿意独自出行吗？你自己是这个女性代表的话，你会不会选择独自旅行呢？ 我看人生阶段吧。我以前是一个特别喜欢一个人出去旅行 的人。你的阶段还真多呢哈。 上一个阶段反正是很喜欢， 左一段又一段的，真是的。要不然我们叫左右巡航。 对，上一段真的是喜欢一个人去。喜欢一个人去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非常喜欢独自相处的感觉，并不是。 那是因为上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是不是独自出行？ 不是的，我一个人出去旅行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一个行动派。当我想去的时候，我想马上去。但是大家也知道，如果像之前找到一个合适的机票的时间、好的酒店，然后旅行的时间和你自己的假期时间都匹配的这个状态，不是那么容易找到旅伴。哪怕是你的闺蜜或者是好朋友，也未必你们的旅行当中的品味相同，喜欢的东西也一样，也是很难凑的。 有道理。 我曾经有一个经历啊，就是好多好多年前，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我们俩就是每次上全国各地旅游都一起玩。而且呢，他也有很多的好朋友，我们经常在当地找一些人一起吃吃喝，很开心。 他不用上班吗？ 就我们俩会凑假期，他也会按照我的假期调整。 他真惨， 因为国内的那个假期好调整嘛，大概就是5天3天就够了。我们俩就会一块出行。然后有一次一块去了香港。那一次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现在没有在看节目，我就说了。 好。 他很喜欢逛街，但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逛街。我在这个购物这方面有点像男同学。我缺什么东西，我可能有针对性的就去那儿逛逛这类，然后买了试了合适就走了。你让我就是像很多女孩一样花一整天的时间在一个商场里逛，我会崩溃的。我不喜欢漫无目的的瞎走。 你这样的应该很好找男友啊。 就因为男同学都这样，对吧？当然了，如果你今天告诉我约会的内容就是逛，那就无所谓在哪儿逛，那没关系。但是我对于那种真的我眼睛放在购物这件事儿，然后要一直一直逛，每一个牌子都进去试，我真的会受不了。结果我那个好朋友就是这样的，我们俩到了香港之后，他打车直接去了又一城，逛了一整天之后，第二天起来打车又要去铜锣湾、搜狗接着逛。然后呢，我是那种喜欢沿街吃小吃的那种人。 对， 他也会陪我晚上就是吃一些好吃的，但是挡不了的是每天早上一睁眼就要直接打车去一个商场。我记得 还不能不去。 对，因为就两个人嘛。 对。 然后有一天在搜狗的6层，我觉得我要吐了。因为香港是一个很密闭的空间，在好多年前咱们其实只有底商，很少有在写字楼里面开商店这件事情。 对对对， 在香港当时可能你真的坐电梯在一个写字楼里突然打开是个店这种事儿。然后我们在那个搜狗里逛到6层的时候，它因为又密闭，人又多，游客多，购物也多，然后商品摆的又满，我就觉得晕 了是吧。 对，我都喘不过气。后来我就直接我说你等我一下，我去1层，我就到1层，我真的吐了。 就是我喘不过气。然后那天我就暗暗的告诉自己，与其大家去碰那个时间，如果想去哪儿，我就去好了。 你这苗山这个事哈，这个孕期反应非常明显，逛上逛上街自己怀孕了啊，特别的厉害。这个令人很佩服啊！ 不，真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发现了，有的时候他也未必跟着我去逛小吃那么喜欢，也未必。 嗯， 他还在照顾情绪，他也付出很多， 这还叫闺蜜啊？ 不，但是我是说，我们都愿意付出自己的那个东西，时间、 啊、 花时间为对方考虑， 啊、 但是互相都不舒服。 嗯嗯、 但是，所以与其这样，不是非要说两个感情好，叫两个好朋友手拉手一块去玩，那想去就去吧。 嗯。那你就未来选择一些独行的可能就出现了， 不是未来，就是当时那一个、 嗯、 那一刻让我决定了那一刻的未来、 哦、 就是过去那几年我会选择，哎，突然有机票合适的时候我就去了、 嗯、 因为有的时候你跟朋友说最近这儿便宜，你有没有价，他在啊，我问问老板行不行，特价机票没有了， 就是静静想你的心如何 say goodbye 是吧哈，这种感觉就对了。 对、 嗯、 而且其实说实话，旅行确实是很检验无论是好朋友还是情侣的、 嗯、 因为你们哪怕平时相处再愉快，那在旅行当中是朝夕相处呢，那对你喜欢的东西是不是一样是一个检验。 反正就我而言的话，因为我们苗山很熟嘛，就是我可以来证明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旅伴，就是他可以帮你提供很多你不愿意操心的事情，他帮你操了这个心。 哎，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技能是什么呢、 嗯、 就是我以前是很 喜欢，我吃不完你帮我吃了 我觉得我真的最近有一个优点出来、 嗯、 就是以前我会因为喜欢做攻略，我会包揽一切事儿、 嗯，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跟我一块玩很安心，但我后来反省自己，我这样其实也是一种强势的表现，不好。所以我现在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啊、真上纲上线啊你 啊，不，我真的我特别喜欢反省自己的、 嗯、 所以呢现在我跟朋友出去玩，我会考虑到，我会跟大家商量你喜不喜欢做攻略。有的人说，哎，我想试一试。我说，哦，那你来啊。 嗯， 有一次去年我们有四个人一块出去玩，有一个人并不擅长干这个事儿，而且他订的比我们可能都要贵。但是其他两个人就会问我，偷偷的说他并不擅长，为什么你不把这个事儿揽过来？我当时就说，我说他很有热情，我干嘛要揽呢？顶多也就是多花了点钱，那大家平摊一下就算了，对吧？你不能打击他积极性，说啊这个事儿擅长，我要来。 那是， 对不对？ 哦， 但是以前我可能擅长干这件事儿，我就可能包揽了、 嗯、 但现在我就乐得就是谁愿意做谁做，如果你们都的不行、 嗯、 那好，那我可以作为 plan B 我可以来做这个事儿。但如果有人有意愿做，那我就完全听组织安排。 好吧，最后我们来说一个好事儿，好不好？ 怎么这么快结束？ 因为时间不多了哈、 嗯、 我必须要赶紧说完。 我以为你要夸我一下再说一下一个新闻。 下面这个事儿对你来讲也非常好啊、 嗯、 因为我觉得也是对于我们所有的游客们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日本明年就会再度放宽对华旅游签证政策了。 哦，最近两年已经放宽的可以了。 对对对，那么10月27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是结束了为期3天的对华访问，那么搭专机回国。那么此次安倍这个三访中国呢，也是时隔7年之后，日本首相啊首次的真诚访华。10月26号，这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呢，跟安倍晋三在人民大会堂也是进行了会谈。当时呢，也说了一下关于日本方面啊，决定将会放宽对中国游客的签证发放条件。据了解说呢，双方啊，中日双方啊，就5年内两地之间的实现3万规模的青少年交流访谈达成一致。日本呢也决定对于中国教育部直属的高校本科生、研究生以及毕业3年内的毕业生放宽个人观光单次签证的优惠政策，从此前的75所高校放宽至1243所。那这高校符合条件的学生们以及毕业生，今后办理单次赴日旅游签证时候呢，确认经济能力的材料可由学生这个在学证明或者是毕业证来代替。那么此外，日本还决定说，过去3年内曾2次以个人旅游签证赴日中国游客申请多次往返签证时可简化手续。那么此次针对于中国游客的签证放宽政策将会从2019年1月1号开始实施。 嗯，这个真是好消息。 对啊，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进入到马上下一个时段的邀约新旅行环节。 是的，我们将会跟朋友们去感受一下一会儿的零差评的大溪地到底会怎么玩啊。朋友们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记住每周一晚我们的旅行单元正在进行。我是常小航， 我是苗山， 我们一会儿见。 你想怎样活着？

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单元。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苗山。 那么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换句话讲就是邀约的邀约新旅行的时段了。 一提到新旅行一般都是放松的旅行。 对， 在这个旅游过程当中让您放松身心，忘记真实的世界。你知道 我先睡会儿，你被你说的呀，我都 有点困。你这样子提到海岛啊， 啊， 海岛这个目的地让你就觉得很放松， 对， 你就觉得什么都可以不做，时间可以停止，让世界都变得更加美好。 只要心中有海，哪里都是大溪地，是吧？ 对，但是无论提起哪里，就海岛当中的海岛，到如今很少有听说觉得这地儿不好的，没听说过。 就是到头的这个地方啊，零差评的一个海岛。 对， 嗯，就是、 这里就是。 大溪地， 哇，听到这名字很有气势。其实我们以前分享过，但这一次再次分享的到底有哪些全新的内容，就要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对，那还要先认识一下我们的二位特别来宾，这是来自于我们的耀月旅行的代表陈瑶和王浩，欢迎二位热情光临，你们好。 大家好，我们为大溪地代言又来了。 哟呵，好，来欢迎王浩啊，跟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王浩。 哎，今天呢，我们四个都带着这个鸡蛋花，这个什么哈， 花环， 哎。 对， 特别的带劲儿，因为呢我们就是虽说啊这是个样子，但是我们已经闻到了其中的味道。 说的怎么那么惨。 要不然的话它怎么能够保持这么清清脆脆的，是吧？ 其实我们直播间以后好好利用一下，可以抠像假装我们就在海边。 哎，真的可以，未来咱们还甚至可以加入一下香氛系统。对，大家伙儿一边看节目一边还能够闻到味儿。 5D 直播尽在982。 对对，完全可以的啊，这个色香味一行全都齐活。变成个美食节目了哈，对， 咱们开整吧。今天是两位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尤其像陈瑶已经来过一次了，上次也是带着鸡蛋花来， 对对对， 因为这次换了一个新的全新的搭档。 对，为什么今天带王浩来呢？因为他有故事，有故事的人， 带娃出行哈， 必选大溪地啊，这回事。对，那可以说大溪地到底怎么个玩法，其实之前咱们说了很多内容了哈。那我觉得这次节目里边还是主要让王浩都跟我们分享关于这样的一次带着娃亲子去的时候应该有哪些个必备的东西，无论是前期的准备还是一些措施，包括你们要去什么地方啊。当然我们这个陈瑶也会跟我们进行相关的问答啊，包括怎么就贵了，那为什么就贵呀，到底贵不贵呀，这个事儿哈，咱把它解释清楚才行。 哎， 对，但是在聊之前我觉得有必要用一个小视频去勾起我们对于大溪地的一番热爱。And at the edge of the water, long as I can remember, never really knowing why. Every turn I take, every trail I track, every path I make, every road leads back to the place I know where I cannot go, where I long to be. See the light.哎，这是来自于 Aaron 陈带给我们这样一段他和他的女友在大溪地的这样的一些个现场的视频哈。 现在还是女友吗？ 现在依然是 still his girlfriend、 哦，我是说没有晋升啊。 快了，别着急，因为他们有点远距离嘛。 我怎么那么操心呢？ 是你操你自己的心好不好？刚刚咱上一 次 聊半天说给你找旅伴儿。 不是，我是觉得去这么美的地方，就是可以让很多的速度加快嘛。 就是可以赶紧要给你把大溪地这个事情讲起来嘛，对不对？ 对，我们赶紧讲讲这么美的大溪地有什么全新的玩法。 来来来，来，那先问问看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大溪地那么贵？同样是海岛啊。 那我先说说。 行，没问题。 王浩来那个给大家听一下。 好， 对，那首先大家都知道就是目的地的远近程度其实也决定了它的那个价格嘛，因为我们的航空、酒店、机票就这一块肯定是组成这个旅游产品价格的最重要的一个元素。那大溪地其实它飞行时间还是相对比较长的，因为它的位置是南太平洋上的一个海岛。 对， 飞行时间 北京是没有直飞的，要从东京或者奥克兰转机。 嗯， 如果从东京飞过去的话，大概是12个小时左右， 可是不近。 对。其实我们比较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先在东京停留一下，这样的话就是日本可以购购物啊，吃吃美食呀。 可以出机场的吗？ 因为这两个目的地就是只需要一个签证，我们如果有了日本签证，大溪地就免签了。 哦， 所以就是两个国家可以选一个。然后现在80%的出行的客人们都愿意在日本停留一下，补充一下能量，休息一下。 那我想多问一句哈，这也是攻略性质的东西哈。那我们要是不办日本签证，我们办大溪地那儿的话，应该是办法国签证是吗？ 对对，法属外省签证，其实跟申根有点类似。 那我有申根行吗？ 必须要法国签发的申根才可以。 法国申根才可以。 对对对。 这个、 所以这两者二选一。 哎，好，这段咱们剪出来，这个网上可以再反复重播几次。 对，我其实刚才说持有日本签证就可以免签去大溪地，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 对， 因为刚才我们上一个时段那个新闻也说了，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个多次往返的政策申请条件放宽了很多，所以未来拥有日本签证的游客会越来越多的。 没错，所以其实去大溪地的可能性就更加高了， 对不对？来，那咱有签证了，十二个点啪飞过去了以后，落地以后该怎么办呢？ 落地以后我们就涉及到大溪地，因为它有很多很多个海岛，其实面对我们中国人，就中国市场开放的现在是为数不多的七八个海岛。 哦，只有七八个。 对，选择什么岛，选择什么酒店，可能也是它旅游这个主要费用的组成部分之一。 那换句话讲，酒店也应该没那么便宜。 对，因为大溪地的酒店也是比较有限的，而且都是高端的酒店品牌，比如说像洲际啊、瑞吉啊，包括这个刚刚开业不久的 Brando， 对对对，康莱德呀、Brando 啊，这些高端的酒店品牌。而且在这样一个海岛上，大家都知道它的运输呀， 对， 饮食呀，然后包括建筑材料呀，其实都是靠进口的， 都是成本。对 吧？对，成本也蛮高的，所以在这方面就决定了说我们酒店的成本也不低。 没错， 然后第三，对对，第三个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大溪地它本身的景色也确实跟别的海岛是不一样的。别的海岛我们熟悉的像马尔代夫呀，像东南亚的海岛，它的就是视觉效果都是很平面化的，能看到海、沙滩， 只有海。 对对，一望无际的海边这样。那大溪地它是有山有海，我们说它是比较就是立体丰富的视觉冲击。 对对对。 所以大溪地其实最贵的房间是那种能看到山景的，又能看到海景的房间，而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是不是水上屋全海景的是最贵的？所以它本 身。单纯水上屋并没有那么昂贵。 对， 对 对， 最贵的房间是它的 view 是能看到奥特马努峰，就是正的山景，同时旁边是我们叫蒂芙尼蓝的泻湖，这样组成的一个景致吧。这是一个最难得的景致， 双景致才行啊。对，所以你看啊，这个酒店和机票都不便宜，所以也就造就了这个大溪地它必然会稍微贵一些。 没错， 而且确实它的像刚才那个谁说的一样，像陈瑶说的那样，因为当地很多物资都是靠人背过来的。 对对对， 对吧？所以它的这个物资不是那么的丰富。你说紧缺也谈不上，但是它的物价不可能你拿它跟一般城市的超市比，对吧？ 那是肯定不能比的， 对吧？所以的有的时候物有所值嘛，这么好的景色，它就不可能有像城市一样便利的购物环境。 那所以就是说，我们说日常的这个开销也好啊，基本上吃吃喝喝啊，应该都在酒店里完成， 对 对吧？ 对，那外面酒店外面也有一些酒店可以选择，像王浩他们当时去应该也选择了外面的餐厅。 就比如说非常有名的雪玛丽餐厅，因为其实这是在整个南太平洋都特别有名的一个，都特别有名的一个餐厅。就是众多的明星，因为您到了餐厅以后会发现整个在餐厅有一个照片墙，然后墙上都是各种欧美的明星，包括各国的政要，只要他们抵达大溪地以后都会去体验一下这餐厅。所以如果您选择这个餐厅吃饭，也有可能去有机会遇到这些明星和政要，其实还是一个未知的一个体验。就包括它的口味和感受都会在大溪地这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国家会是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跟他们在一起玩。 对，起码是曾经在一起吧。对，所以说这个时间段我们不禁会想象一下说，哎，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计划起来了，是吧？眼看着这个表啊就到了这个十月底了，那就离着这个双十一这个购物神节哈、也不远了啊，越来越近了。所以说对于我们游客来讲，只会关心那这样的这种品质的地方，那双十一这种时候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个大促啊、或者说是特惠呀、的可能呢，对吧？那我们作为耀月的话，一个 高端的一个旅行的定制品牌的话，也有可能能够让我们的消费者们，这个普通消费者们能够玩得起吗？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应该值得要去关注一下的吧。嗯， 对。 这个是一定的，因为是这样，就是因为耀月作为中青旅的高端品牌，已经连续很多年一直在做这个大溪地的特惠项目。 嗯， 其实我们最终的想法就是要用大家用去马代的价格能去更顶级的海岛大溪地，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其实并且我们已经做到了，而且是连续几年都做到。 哇！ 而且可以做到在每年这个时间段，覆盖送去大溪地的人数做到全国全年最多的价格，所以我们拿到的价格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性价比高的。 哇，这我真没想到是你们家， 对对对， 哇，所以那咱能举点例子不？我们特别 比较一下 嘛，好奇哈， 嗯， 这个银子这个几位数啊？ 对，咱们的性价比感受一下。 我们不求那种什么的低价团啊，那种东西我们也知道品质肯定不好啊，什么零部团费肯定更不能行，对不对？那咱就看看这个实打实的怎么个情况， 嗯嗯， 啊？我们今儿给大家砍价没有？ 对，其实就从直观的价格上来说，我们把这个项目叫做那个超值奢玩，就体验还是比较豪华奢侈的享受， 费劲儿的， 但是价格就是超乎大家的想象的，所以我觉得一年就是一次这种机会也还蛮难得的。我们是市场价格的差不多6折这样的价格，是非常非常低的。我觉得在一般的旅游产品里面，其实很难拿到这么低的价格， 是 也是基于王浩之前说的。所以就是如果是平时卖三万多的产品，我们差不多这种产品就卖3.4万到3.5万这种价格，然后我们在双十一期间有一个集中的销售，差不多就是15000的价格，就是14999，就是真的很超值，所以 半价都不到 的价格。 一般旅行团，普通旅行团， 大溪地都得3万多吧？ 对，这个价格都没希望。 对呀，没希望，想都不敢想的。 对，这也是基于这么多年我们的运作对资源的把控，所以它的价格真的非常非常有吸引力。我们觉得就是难得的双十一货真价实的产品之一。 后悔了吧？去什么美国呀？赶紧把机票退了。 你知道吗？我不太后悔的原因是啊，这种地方呢是适合两口子去，是不是？我也不想给自己添堵，哈。 啊，你不是刚刚 我自己去很惨的，真的。我们听那下面。 对。然后大溪地这几年其实客群上也发生了一点变化，就是除了我们说的那个情侣啊，就是 couple 这类的客户以外，其实就家庭的客户越来越多了。所以就王浩之前也是带着自己的小朋友一起去的，就作为带小朋友的爸爸，可能在旅行中有很多体会和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太好了，所以第一个问题就要问王浩了哈，这个关于带小朋友这个问题，钱怎么处理的？这小朋友算几个人？ 小朋友，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小朋友才2岁 啊，2岁， 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只收一个婴儿机票就可以。 性价比非常高， 酒店也不用占床。 因为这个，哎，顺便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现在国际惯例，就是在机票几岁以下怎么收钱？就是关于儿童票应该有几个档位哈？ 就是大溪地比较特殊，因为它零到两岁算是婴儿，2到11岁算是儿童。11岁以上就算成人了，但是别的国家一般惯例是2到12岁算儿童，12岁以上算是成人。所以大溪地会有自己的特殊性。 那你们是赶在这个票价马上要升之前赶紧去一趟是吧？ 对，没错， 这是个因素对吧？ 对对对，一定是个因素。这 特别的靠谱，要早打算才行啊。对，冲这个你赶紧得早点升个娃。 其实我去的时候之前会担心，就小孩2岁还不到，会不会其实去这么好的一个海岛也花了不少钱，会不会对这个完全没有印象？但是其实看见我闺女现在4岁，还会偶尔跟我说，爸，我还会记得那天晚上咱们一块躺在酒店的那个泳池边上的躺椅上，一起跟你看星星。 哎呦， 每当说到这个时候，哎呀，我就特别 老浪漫呐，真是的哈。而且你看， 值了，觉得花多少钱都值了。 闺女是吧？ 对，闺女。 你看看，就是小棉袄，对吧？所以你看，这个父女之情是另外的一种感觉，特别的好。当然， 我现在特理解妈妈一般的感受，就是爸爸有了女儿之后，真的妈妈就是位置降级。就像有的时候，爸爸也会嫉妒，一旦有了儿子之后，这儿子这个地位升值，整个爸爸地位的降级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说回来啊，就是还得要趁着这个孩子小时候带出去走。 是没有问题的，他依然记得。我们不要小瞧了孩子们他们的记性。 但是我觉得是目的地还是很重要的。 嗯， 比如说海岛来说就轻松一些，舒适一些。对于孩子如果年龄比较低的话，我觉得选择海岛首先是选择比较好的一个选项。另外呢，在选择去哪一个海岛的时候，大溪地这种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名字就是零差评的地方，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是很好的选择。 嗯， 比如东南亚一些海滩，我觉得也并不太适合小孩去。 对，因为整个可能边上国家自己自带的原因，一些风气或者是周围的环境， 嗯， 它对孩子有些不好的影响。 没错，那具体该怎么样去咨询的话，我觉得有必要啊，大家伙儿还去进行截屏啊，截此屏扫码去咨询耀月，他们的电话是4008905588，或者直接这个上他们的官网 sparkletour.com 就完事儿了，非常简单，跟他们的客服进行相关的联络，是完全能够让你进行更加贴心的咨询的，是吧？ 对对。我还想介绍一下，就是刚才因为大家提到那个双十一嘛，其实今年双十一跟每年相比，因为我们做这项目第五年，今年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的优惠政策，就是我们今年还承担了那个分期免息的费用，其实就是不占用大家的现金，我们可以分最高分六期，其实每个月我们算一下，每个月就花2000多块钱就够了，就够了。 买什么 iPhone Max 还可以分期付款， 对，而且手续费 你买个手机好，还是14000多，你去大溪地好，你自己掰手指头不用掰，你一看就知道答案了吧，对不对？ 苹果如今如这么没有竞争力了， 这是一个标准线，对不对啊？你想想看到底应该怎么去衡量你的生活品质，是不是？你想你买了手机之后你的生活品质只能下降，对吧？不会往上走的，对不对？因为 哎，配合只能下降， 只能下降。但是你如果去了大溪地之后，我相信你的这样的一次旅行绝对不只说是 人生上升， 绝不只是这六晚八的这个过程，后续的过程，你的跟朋友们的聊天的内容，你看王浩能来上节目了，他人生是不是升华了，对不对？ 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这次价格虽然非常的低，亲民应该说，但是它的品质其实并没有下降。我们看到内容方面，这酒店首先因为海岛嘛，酒店很重要， 对， 有艾美酒店和索菲特，这都是在世界上有名的连锁品牌酒店， 没错。 然后另外有一些项目上面的特色，是不是两位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其实大溪地可选择的活动还是蛮多的。有很多人就觉得说，我去了海岛是不是有点无聊呀，我就每天沙滩上躺着，可能不是中国人的旅行方式啊。其实大溪地这次我们的项目中主推的两个岛屿，一个是莫里亚岛，一个是波拉波拉岛。这两个岛活动都非常多，尤其是莫里亚岛这个岛我们又叫做说是那个魔力小岛，因为它本身是一个背山面水这么一个地理的构造，所以它除了海边的活动以外，其实还有很多山地上的活动，比如说像这个四驱车呀，上山地的徒步呀，像跳伞呀，然后海边的活动包括我们如果带小朋友的话，有这个海跟 海 豚的对亲密接触呀，然后可以去喂这个魔鬼鱼呀。我不知道浩哥当时那个带小朋友去参加那个魔鬼鱼的活动了吗？ 对对对， 应该孩子还是挺开心的， 挺开心的，因为会在整个莫里亚岛，特别我们是去的波拉，会在整个波拉岛，对，就像这个图里展示的一样，在一个齐腰深的水域，然后船长会带着那种小鱼，然后把这个鱼头放在这大海里，然后魔鬼鱼会来很多，就围着咱们游客身边来游，大家就直接可以用手亲手去触摸到非常柔软的身体，还有那个硬硬的尾巴，但是非常安全。 我刚刚想问说，这个手感到底是什么样的？会是那种 滑出溜的、 滑 滑 的、凉凉的？ 对对对对， 哇，就像在摸果冻一样，就是 对对，刚才那一张就是我们一个同事他自己在那儿拍的，就是那个小姑娘在那儿拍的， 这 就 是一种亲子旅行嘛，对吧？这个就是 对， 嗯， 而且我觉得就是有这么样的一个机会让孩子接触自然、接触动物，我觉得这是在城市中就无法体验的一种活动吧。 哎、对对对、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们家有一个小宝宝，也是3岁多的时间了，小宝宝特别特别喜欢看小动物，特别喜欢跟动物亲近，我说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嘛，对吧？带他去大溪地感受一下你在城市里边的水族馆里边你不可能有的体验， 对 对吧？这是非常好的一种家庭教育。 没错、没错，其实旅行我们现在说不只是就是观光度假，如果能让大家学到一些东西也是非常好的体验。 对对对， 像我们刚才介绍到莫里亚里面的酒店，像比如说那个洲际啊，然后索菲特呀、他们有一些里边有海豚中心，你除了可以跟海豚互动以外，其实还可以学习很多海洋知识、海洋动物的知识、然后包括这个波拉的艾美酒店，它有一个 自己的海龟繁育中心。 嗯， 你可以学这个海龟是在什么时间繁育生小宝宝的，它的构造是什么样的，甚至亲手摸海龟，亲手摸它的海洋生物。所以我觉得这个体验就是不管大人跟孩子都是受益匪浅。 你知道吗，我在家里头最近我这个一个月我养了一窝仓鼠。我就已经感觉很开心了， 嗯、 真的是。他们还自己俩人生了一窝， 臭不臭啊？ 非常 快啊，还行还行，你护理的好就 OK 的。 他们需要有人陪吗？ 不太需要， 要喂食，定时定。 当然当然当然。 那你短期内不能出游了？ 还好还好，对他们起码自己能够照顾自己。我买了个自动喂食器和自动喂水罐啊，对。 然后他们就已经是快乐一家人了，是不是？ 是，然后他们现在已经生下来了有五个宝宝，然后成活了三只。然后呢，现在三只已经都开始长小毛毛了，睁眼了已经，我觉得特别有幸福感。所以说你看家里面有小动物啊，甭管是狗狗猫猫还是小的这个仓鼠什么的，都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交流。 对、 嗯、 对，而且我觉得很能提升就是大家的那个责任感，就觉得是 对对对、嗯、多好啊。来看看我们现在这个跟海豚怎么互动。海豚这样子会很可怕吗？它的牙这么锋利，是不是 像拉锁一样子、 不会，会有专业的训导员会引导着海豚，然后会提前教咱们去参加的客人一些动作， 嗯， 然后海豚就会按照咱们做出的手势来配合着，包括最后其实还会客人扶着海豚的鳍，然后带着客人来往返的划水这种感受，然后会有专业的摄影师帮客人拍照，会留下精彩的瞬间。 我这也行啊。 对的， 我这种情况我觉得你可能在其他地方不太会有， 很难有这样的体验， 会有能见到海豚就已经不错了。 对， 嗯 嗯嗯， 那这是海洋方面的这个活动啊。我觉得刚刚你还提到了一个什么骑四驱车， 四驱车，对、因为莫里亚它那个地形后面有一个很高的山峰，就刚才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然后它山地的地形也比较多样，有这个雨林丛林中的各种不一样的道路， 嗯， 所以就是我们可以坐着这样的四驱车坐在后面，然后也有那种 ATV， 就是我们可以跟司机、 全地形车， 对对对、尝试着开这种不同的地形，也是非常有挑战性跟刺激的活动。 哎，这个车还长得挺像非洲猎游那种 Safari 的、 对，还挺像那种感觉的车子。 对， 所以它是完全敞开的一个环境。 没错。 那都能够看到什么呢？我们能中途下车吗？ 其实主要就是在莫里亚的这个山上，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地形和地貌。 嗯， 因为其实海岛旅行一般就是海边的沙滩海水比较多，比较难有机会看到山地的地形。 嗯， 这个司机一般会带着我们去看很多不同的地形地貌，而且会去到一些他们叫 lookout 的一些定点的位置。 嗯， 我们能从山上俯瞰整个莫里亚非常美丽的景色，这是在平面上就是看不到的这种视角。对， 我们看到资料里显示说，这个四驱车巡礼，你可以有机会呢，就发现原生植物、菠萝这些种植园，还有果汁厂。 哎、你也看到这句了、啊， 是不是？ 我也在看这个， 我一直在看这句。 我跟你讲，就是很多旅行当中会有什么进店的那种东西、啊， 我太喜欢。 但是这种进店，我觉得可能特别喜欢。这是进店吗？还是怎样？不是吧？ 这不是，就是当地的， 就是参观， 这是一种工作房的感觉，是不是？ 但是我们真的能够喝他们当地的那种。 可以， 果汁的鲜榨的东西，我好好奇这个。 你看王浩的眼神里面，看着你的表情，就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我还以为他以为看着我像个凤梨长得。 然后还可以，就像刚才陈小姐说的，还可以站，他会开到一个制高点，直接可以看到入海口 啊、 而且大溪地的泻湖是世界上最好的， 泻湖全景 都是天然形成的。 哎，这都是拍大片的好地方、 没错。 对、 所以四驱车的体验，我们可以在两个岛进行，一个是莫里亚岛，一个是波拉波拉岛。 对、对，是的。 你看这个四驱车巡礼，这认识最真实的大溪地，因为我们能够从那个角度去看嘛，所以才会真实。而且我们不用说，我们弄一个无人机啪飞上去看半天，不是你在高处看，而是你在平地看的视频不够真切， 对 不对？ 这个四驱车，我就做一个小提示，四驱车现在是需要那个带驾照的。就是我们去的时候， 自己开啊， 对，就是因为那个不带驾照的话是不允许参加这个活动的，就必须自己要驾照，因为中间应该有互动的活动，就让你尝试性的开一段，开一小段，所以就是一般我们去体验都要提示客人。然后第二个就是刚才也提到无人机了，现在大部分大溪地的酒店是就不让带，因为前一段时间没有，就前几年没有限制，就很多很多客人会带进去，别的客人可能就会投诉说这是一个私人的度假环境，所以这几年带无人机就比较难，除非他们要批准许可。

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单元，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珊，欢迎回来。 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直播间进入我们的潮流梦工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也欢迎关注新浪微博以及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收看视频直播，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我们的目的地就是这个零差评的大溪地，今天告诉您一个奇特的玩法，就是亲子的玩法。刚刚王浩也跟我们说了一下，自己带着自己的这个当时是2岁的小龟儿啊、 哎， 一块儿去的大溪地的玩。这个我们要开始聊细节了哈。 哎，刚才说了几种玩法了。 嗯，继续聊下面的玩法。刚刚有跟动物们进行互动的，嗯、那下面聊聊看，像这样的出海，你也可以带着这个小朋友们一块儿走吗？ 对，这个出海也可以。当时我们提前预定了一个喂魔鬼鱼的行程。 嗯。 然后喂魔鬼鱼其实它是一个还比较时间长超乎我的想象的完美的一个行程，因为首先天气特别好， 嗯， 它是一个差不多持续4到6个小时的行程，包含了一顿午餐， 嗯， 从酒店的码头由船来接上大家所有乘客出发，大家船长会非常有经验，带着大家去几个非常不一样的海的颜色的景点，因为大溪地除了刚才陈瑶姐说的像蒂芙尼蓝，世界顶级的蒂芙尼蓝，只有大溪地敢称作蒂芙尼蓝，然后还有自己的七色海，然后七色海就、 啊、 因为它根据海的深浅颜色不一样，然后看到的海海的深浅不一样，所以对应反映出来的颜色不一样， 特别像九寨沟是吧？ 嗯， 我刚才想的就是这个词儿， 对不对？ 九寨沟我觉得应该是偏绿色偏多一点吧， 但是这边还是偏蓝。 嗯，偏蓝更多一些，不同的蓝， 浅浅的蓝， 不同的蓝， 对，因为它那个海底的构造，就是因为有沙滩，有浅滩，有沙滩，有深一点的海沟，对，所以造就了它看起来是深深浅浅。 有没有我们青年广播蓝，对吧？有这种蓝色，应该是有的，对吧？ 对， 我们具备大概3种蓝， 对对对， 背景和 logo 上面一共至少3种蓝， 对对对。所以说你看这种不同的层次、 嗯、 那小朋友会不会感觉很惊讶，说哎，怎么会有这样不同的颜色呀？他会问你吗？ 会的会的、 嗯、 其实对小朋友印象最深刻还是我抱着他跳到齐腰深的海里，然后但是他因为深的比较小、 嗯、 其实我也会 就举起 他 来， 不，我是给他放下去、 啊、放下去啊， 因为就是为了让他自己勇敢的去摸那个刚才咱们说到魔鬼鱼， 魔鬼鱼啊， 对、嗯、所以这个也是他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 啊。那这个出海就是光看魔鬼鱼我觉得可能还不太够啊、 嗯、 很多人愿意出海海钓，然后海上 BBQ 一下、 嗯、 这个你们体验过了没有、嗯、 海钓也是特别丰富的一个行程，因为船长也是会带着大家去，还是他的经验很丰富，他会看天上的海鸟， 嗯， 哪儿的海鸟多其实就证明那块的 鱼多， 没错、 嗯， 他就会把船停下来抛锚，然后把海竿甩出去，在那儿静静的等。但是真正钓上来的是非常大的鱼，可能跟咱们平时看的，就是网上播的那或者电视里播的那些就很一样，金枪鱼什么的， 就非常大， 非常大，非常大。 那这个东西捕完之后，我们是要放回去还是？ 因为它勾住了，所以肯定还是要吃了， 要吃掉。 对， 那它应该会有什么许可证才可以捕鱼吧？ 对，没错， 不可以随便私自去捕鱼。 不会的，不会的，因为都是很正规的去提供服务的 啊、 嗯，安全性什么的都是没问题的。 明白。那这种项目也要提前预定，对不对？ 一般都是建议提前预定，因为刚才还有一个要说的。就是其实咱们到了大溪地以后才发现还是以欧美人为主，中国人很少、 嗯、 虽然说我们这个大项目会收很多人，但是其实大家都分开在不同的日期和不同的酒店，到那儿还是中国人很少、 嗯、 所以老外他们的习惯都是提前半年或者一年就把所有的计划都定了， 哇！ 所以我们做的这个项目也是提前这么久来提前这么早来采购，就是像老外似的咱们拿优惠的价格去给大家来分享这么好的活动。 哎呦，这可是很厉害。 对，我们也精选了当地的这种一日游、 嗯、 就是怕大家到当地如果再临时报，就万一有哪个没报上很遗憾、 嗯、 尤其像这种喂魔鬼鱼这么经典的项目报不上、 嗯、 所以我们都是建议大家提前在国内都订好，这样咱们到当地 就找你们订是吗？ 对，找我们订就可以的。 对，可以提前在国内 都 订 好，我们有一个 list， 就是所有的活动都可以提前选， 我勾上哪个是哪个， 没错。 哦，可以掷骰子了。哎，是哪个就是哪个。对， 其实刚才提到的就是那个海钓这一块也有很多比较专业 业的玩家，就是比如说像什么海钓协会的呀，专门海钓俱乐部的，也会去到大溪地。 他们好像不用酒店，他们就住海上，住船上， 就船宿就住在船上呀，或者住在主岛，就不用那么，就不像度假式的酒店。他们也非常享受这个海钓的乐趣，因为不同的海域钓的鱼的品种也确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有那种专业的玩家，其实我们也是很推荐的，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去尝试一下。 太好了，该怎么咨询你们呢？还是要通过这个二维码，很神奇带有魔力的二维码来咨询一下耀月旅行，截屏扫码邀约新旅行 4008905588。 哎，眼神可真好啊！ 当然， 对对对， 今天有洗了眼镜哦。 啊，你今儿戴的是隐形是吧？ 对啊，就是洗了洗。 怎么听着这么奇怪呢？感觉哈，平常好像不洗脸，感觉是 啊， 就今儿洗了哈。 啊， 大溪地海盐啊 啊。 对，来继续来聊看我们的一些活动。刚刚我们提到过了，有这个出海，跟这个海豚宝宝一块接触， 有没有点刺激的？ 有没有？刚刚我们还有刺激的，刚刚看跳伞跟四驱车吗？还不刺激啊？ 跳伞能不能再着重说一说？哎，其实我们通常想到的跳伞有很多种类。咱们这个跳伞大概高度是什么样的？然后大概体验是什么样的？ 得要坐飞机上去是吧？得要。 对，它应该有两种项目可以选，我没体验过啊，我记得应该有两种可以选，一种是就是不同高度的，什么 脱降伞。 不是脱降伞，是就真正跳伞，应该有两个不同的空中高度的选择。然后跳伞的这个，我们就如果是很想体验的朋友，我们就建议至少它要留出来两个空出来的时间，因为它非常取决于天气，这个运动，有可能，对，有可能今天你只留了一天自由活动的时间，但是它天气不好，如果换到明天您又没时间了，所以至少要留出来两天就可以选择。 而且会不会有一个培训哈？ 对，一般就在跳伞之前都会跟您讲，然后做简单的身体测试，适不适合，然后体重呀各方面适不适合做这个项目和这个运动。 那我可能不适合。 你太重是吗？ 对，伞包。 我也不适合，我太轻会被飘走的。继续走一趟。 其实就极限运动方面，除了跳伞以外，大溪地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国际冲浪比赛的一个举办地。有很多就冲浪爱好者，全世界各地的也会在特定的季节聚集在这个地方去做冲浪比赛。然后大溪地这个地方也拍过很多冲浪方面的电影，所以就如果是冲浪爱好者，然后或者是刚才说的跳伞呀这些极限运动的爱好者，其实在大溪地都能找到特别适合自己的这个活动。 我看到这么一组数据，说跳伞呢哈，说这个要飞机飞到3000米的高空，然后呢是以每小时200公里的时速往下跳，自由落体要自由落体40秒， 好 久啊！ 刺激啊， 自由落体40秒，然后接下来的5到7分钟，请你睁大眼睛去享受着无限美好的海景。 我可能已经吓晕过去了， 就已经闭眼了是吗？ 对，40秒真的对我来说，我超10秒就已经吓晕过去了。 所以你是恐高的吗？ 我各种恐，而且我最恐的是那种，我最恐的是那种失重状态。 哎，对对对， 就是最恐 跳楼机那种很讨厌的，是不是？ 我的天哪，我曾经差点晕过去过一次在跳楼机上。 哎呀，我觉得这个项目可以给你省钱，特别好哈。 我参加完这 个， 你们可以如果带我去，第一天带我去，后几天我的饭钱都省了。真的。 你帮大家伙看包是吧？ 对，什么饭钱啊，各种游乐钱啊，什么巡游钱啊，全都省了。 你可以去那儿5天5晚8天，你只有第一天还算活着，后边都是半条命。 对，所以其实在选择极限运动的时候，虽然我们说这些项目很刺激，但是大家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哎，对对对。 其实还有就是如果觉得跳伞非常有挑战的话，我们就是去到波拉波拉，可以在乘这个小飞机的过程中从空中俯瞰这个波拉波拉岛，也是一个从空中感受这个可以说就蒂芙尼蓝上点缀着很多白珍珠这样的一个感受吧，就是可以一个替换性的活动。 真是好哈，像这种情况我觉得要越来越开始浪漫的这个情调了哈。虽然带着娃但两口子也要浪漫一下才行哈。像这样的话的这种日落啊，带着点香槟啊，喝个椰子啊，弄个小船，这个你们啊是吧哈，特别的得劲儿是不是？ 对 啊，特别浪漫，完全也是可以通过酒店预定的这个东西。 对，从酒店预定或者从我们这儿都可以， 都可以， 没错。 像这样的弄一个小独木舟，俩人划出去， 这个好像 我觉得这特别浪漫， 特别 感觉特别。 就是在酒店这种无动力的水上设施，其实都是免费的 哦。 对，只要不烧油的这种，像这种浮板或者是皮划艇，然后酒店的浮潜用具，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免费租借的。 那也是油贵哈， 因为它还是为了环保。其实， 你看我特别爱这张照片， 哇， 唯美，嗯。 很 透亮。 其实如果是两个人的话，很多朋友会选择一项服务，就是他们住在水上屋的时候有一个叫独木舟早餐。对，就大家可以不去那个公共的餐厅吃早饭，而订一个独木舟早餐，你们两个早上一起来，然后会有一个两个服务人员划着独木舟把早餐全部都放在独木舟上，然后从你们水上屋的这个方向由远及近的慢慢划过来，送到你们的这个就是甲板旁边，然后送到房间内，是一个非常私密和有当地特色的这样一个早餐服务。 是啥餐呢？具体内容你们有没有 可以选？就是我们早餐，比如选西餐或者是当地品类 的 特色餐都可以。然后整个这个情景，我觉得是非常浪漫的。 这个过程啊，我觉得也可以录个小视频什么的，特别像纪录片儿，对不对？ 对。 哎呀，就是早上醒来，你真的是什么事情都不用想，然后自然被太阳晒醒。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在于，就很多女生尤其早上起来，你说你吃早点吧，你还得化个妆，你真的不想化妆，我想吃完了再回去接着睡，但是碍于偶像包袱，你还不得不早起来稍微捯饬一下， 戳中用户痛点， 对吧？ 对， 这个东西， 所以可以披头散发的在家吃好吃的是一件很好的。 但是你要拍照，你还是得要稍微的梳妆一下吧。 可以先拍菜吗？后来化完了妆再合成进去。 哎呀，我的天！ 对，他一般会把那个餐桌给您摆在甲板上，就水上的甲板上，然后做一个布。布置，这样的话是一个就是又有美景又有美食的这样。 你知道刚才你喜欢那张图片的那个背影的剪影 啊， 好就好在不拍正脸，还是很美。 而且人家腿长。 哦，好吧，咱们说说下一件事儿。 下一件事儿，来看看这些图片吧。这些图片我觉得好像都是你们的朋友们现场拍到的哈。这个是什么样的屋子呢？ 看一下。 这是什么？这种茅草的房子是酒店客房还是？ 对，这应该就是很多莫里亚和波拉上的酒店，它的房型不是我们一般的那种，我们说酒店的那种一排一排的房间，不是那样的，都是一个一个独立的，他们有的叫别墅，有的叫小木屋，然后它这种茅草的装饰也是当地特有的一种装饰，比较经得住雨淋日晒这样一个气候，所以就是我们一般比较推荐的，除了水屋以外啊，在陆地上，在花园中。就是推荐刚才我们看到那样的一栋一栋的，我们叫远景别墅。然后很多这种远景别墅其实都是有自己的泳池的，就有个自己私人独立的泡池。这个体验就是又私密，然后又有足够的这个休闲的空间，也是最受欢迎的一个房型。 你看这种东西的话，这应该是公共区域了， 这应该是公共区域的图腾。我理解是当地的。 对对对。但这一种的话是水屋了，水屋的话 这应该是主岛，我觉得这是主岛，因为。大溪地除了这些外岛我们熟悉的以外，还有机场所在的就是大溪地岛。然后它主要是用来转机的。那大溪地主岛就是也有很多这类的度假村型的酒店可以选择。但是从沙滩海水上质量上来说，肯定是不如外岛那么多。 来看，这是大溪地航空啊。 对， 很可爱。大溪地对， 叫那个蓝胖子。 这应该是一架330。空客 A330 的飞机，这个因为它航点比较少， 对对对， 航期啊要掐好点，所以的话再次说明一位难求， 没错， 就是要提早预定才行，要不然的话真的很难能够 match 上你的这样的一个出行的计划。 对，因为这种度假的形式总体来说很多项目都是要，首先这个项目的参与的数量和名额是有限的， 对， 这就是为什么要提前预约的原因。 远处还有大游轮呢，这个 对大溪地本身这可以提一下，就是除了这种在岛上住在酒店里这种玩法以外，大溪地本身还有一些小型的游轮，比如说像保罗高更号，然后这个游轮就是在大溪地的各个群岛中，包括一些无人岛中进行巡航跟穿梭，然后大家就可以住在这个游轮上，不用再搬上搬下行李，但是可以一次旅行中可能可以去到三四个不同的小岛，其实是很多我觉得越来越多的游客喜欢的一种方式也很方便。 那这个游轮一般会有几天时间呢？ 它的航线就是长短不等，从7-8天的到13-14天的都有， 都会有。 对，我觉得比较适合就是中国客人的，可能6-7天在游轮上，然后再有3-4晚在酒店上，就是 对对对， 陆地上享受这个 组合在一起的。 对对对， 所以这样的自由组合也可以通过你们来进行。 对对，我们除了这种项目以外，其实完全客人也可以跟我们定制。如果说他想组合两个不同的酒店，两种不同的玩法，这完全是没问题的。 哎，每反正你看咱们聊大溪地啊，也聊了第三次了，我觉得就是一次让我一次就是深入我的这个心啊，就开始一次一次种草。 对， 就什么时候能够去这个圆这个梦？ 你带着仓鼠一起嘛， 五口人啊，他们不占床。 对对对， 不一定能入境。 哎，真是的。那这样吧，我们也看到很多有小视频哈，有我们的这个咱们的伙伴在现场拍的视频，我看也不太长，到底什么样子？我们还是先睹为快。大家来看到这个实拍的视频啊，这是怎么那么晃呢？哈， 真是晕船了吧？ 在地上这是啊， 在 岸边上 站着呢，应该。 你看，这些就是拿手机拍，你看就是实景， 海的颜色就已经非常鲜明了。 这还不是天气特别好的时候，就对， 还有云啊什么的， 对， 所以就是无 P 图原片出， 对， 就这种效果。 这应该是茉莉啊，还不是波拉。 会不会很晒啊？ 会， 真的会很晒， 因为都是30度。 对，但是我觉得就去海岛晒一身那个古铜色的也还蛮棒的， 对吧？那它这个树荫底下的话，是不是就会稍微好一些？ 阴凉，不是那种潮湿的感觉，没有那么潮湿。 且现在很多人就是去之前要买一瓶那个晒黑油，去了之后就晒成古铜色。 嗨，所以免费晒灯子。那这个是你看这个大家伙儿一种体验，会发现它很真实，并不是说像有些时候这个海岛啊要 P 完图之后才能变成这样。像这个图的话，颜色基本上都是直出的，这个我相信用各种手机拍都可以拍成这样。 对，我觉得大溪地特别容易在天气好的时候拍了照片就曝光过度，有点那种感觉， 过曝是吧？ 对对， 你看这个著名的山峰是吧？ 奥特马努峰，对。就这个巡航也是比较受欢迎的一个项目，就帆船巡航。 帆船巡航的话，这个也就是两个人的体验。 对对，两个人一家人，然后它可以是白天，但大部分的朋友会选择在傍晚，就可以看着日落，可以在船上喝点东西，然后再游览这个景色。 那这个帆船的话，自己要需要去学习一下该怎么去驾驶吗？ 是有专门的人帮着操控，对，当然在升帆和降帆的时候，一般他们会跟大家一块来互动，教大家一块来升帆和降帆。 哦，有意思。还有这种海底漫步，那这种项目比较的常见，其实说实话， 对。这个我觉得特别适合像比如说我们带父母出去，然后他们不太适应浮潜，然后这种就更安全一点，他们觉得安全系数更高一点，但同样能感受到海底很多动植物。 这个很有意思，而且它这个头盔是方的， 对，一般是圆的 啊，挺有意思的哈。而且你看后边海钓的东西，这是什么？这不是那个就有毒那个什么鱼？ 是石斑吗？这是 不是 有毒的？ 看上去反正是有点吓人啊。 动物植物识别这方面，我就真的帮不了你。 我也帮不了你。这个是跟魔鬼鱼互动啊，这个靠谱，这个我认得啊。还有这种很热情的当地人给你带花环， 对， 那里的花就是真的了。 对，真的鸡蛋花，就是当地人的热情也是能够感染每一个游客的，我觉得这也很重要。波利尼西亚就是它这个可以说这个区域的民族吧，然后也是非常淳朴的，所以它不像可能其他的海岛，主要就是海岛的美景文化不多，然后他们还是有很多的文化体验在里面的，比如说有一个 Tiki 文化村，然后它可以体验到当地就是比较早的一代人来到这个大溪地这个地方是怎么进行劳作的，怎么进行手工的这种那个创造的，然后包括他们的文化精神其实都是有个体现，还有很多像火舞的表演呀，草裙舞的表演呀，有很多互动的活动在里面。 所以说你看他们对于这种文化的这种内涵他们自己很了解，他们也愿意跟大家去分享这些文化的内容。 对，非常愿意，他们看到中国人也是非常热情。然后这个活动可以讲一下，就可能大家以为是一个什么海上的活动，其实它是一个 探索黑珍珠的一个活动， 哦， 因为黑珍珠是大溪地的一个可以说是特产之一了。 嗯， 然后又有一项活动很受欢迎，就是大家可以乘这个小船到一个黑珍珠，我们叫养殖农场。 嗯， 然后下面大家看到这拿这个一串一串的，其实就是一串一串的 棒， 对，那个棒。然后你可以跟这个人一块儿潜下去挑一个你觉得不错的， 哦， 然后你给他开，对。然后这个活动呢，就是你可以开十个，然后从这十个里面你挑一颗里面的黑珍珠是你最喜欢的，然后变成自己的黑珍珠，可以加工也可以。 那九颗呢？ 九颗呢？ 他们就销售了。 就是你帮他打捞了十个棒。 对， 就是自己动手捞一颗你最爱。 对， 那一颗最爱是送你的还是 送你了？因为它的活动的费用里就包含了这一颗黑珍珠的费用。 哦， 如果说这十颗就是从颜色大小上大家都不太喜欢，那你就从它已有的这些里面可以再挑一个，就它已经撬开的。 那如果就是我多想要几个，要加点钱也是可以卖给我的，是吧？ 嗯，但是它这个农场就比较淳朴，它就没有什么太多加工的工艺在里面，就买的是那种裸珠。 嗯， 然后如果我们想加工，就拿回来自己再做成。 今天我们有现场这个黑珍珠在场，是吧？ 对， 对， 对， 对， 我拿了。 就是从大溪地里面带回来的黑珍珠，所以大家伙赶紧要把目光哈，这个盯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现场来，看看我们。 你看人瑶瑶的那个包，就是这么的贵气。 嗯，对。 张总， 哎呦， 哇，这大一串， 这么大，这得哎呦呵。 就是其实黑珍珠还蛮贵的，但是它的贵呢，就是因为不同的那个品类，就是因为它要这一串里边，它要挑就是大小、色泽、直径都一样 的，均匀 的，对，嗯，所以它就很贵。但是其实单颗来说，我觉得大家都能接受，也不是很贵。 单颗当然能接受了，对吧？ 对， 但是你弄一串的话，走量这个事儿， 对对对，嗯，对。像这个应该就是这，我觉得应该是七八厘米的吧左右的直径， 嗯， 那个可能你看更黑一些嘛，这个颜色就更多一些。然后如果是更大的，比如说像11、12、15厘米的。这一串估计要十万以上了， 十万加至少。 对对， 这两串里面，王浩手上的应该是贵的吧？ 这个更贵一点。 我以为掺了白色珠子会便宜。 对，它的那个 这串的光泽更高一些。 对，喜欢那个黑珍珠就喜欢它叫那个孔雀绿， 哦， 有点那种 绿的，其实更 泛各种颜色光芒的 那一串， 那个，偏黑。 那一串要多少钱啊？ 这应该也 咱们今天不是来卖珍珠的。 不是，我其实担心的不是要问价儿， 啊， 我担心他一会儿出门之后， 哦， 你知道吗？怪不得用了这么贵气的包装。 是是是，所以像黑珍珠这样的这种珠宝产品， 嗯， 在当地能够挑到一些个好玩的东西带回来，然后我们再做加工是完全可以的。 对对，因为好多人说，嗯，大溪地感觉没什么买的，但是反正这就是送朋友啊，送父母啊一个。 这还要送人吗？ 这还叫没什么买的？ 别买成串的， 哎， 单个给大家看， 单个的也可以哈， 单个我觉得就挺好的。 嗯， 还在吧， 还在吧。 就这样一颗我觉得 哇，这个很好看， 对， 那很好看。 这颗的话就是很好镶嵌，中间打个眼的，就是可以，它里面有一个小针戳眼里边，拿胶一粘就完事儿了。 对， 非常方便。 对对对对， 嗯， 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年轻朋友去度蜜月啊什么的，送给什么妈妈、双方父母什么都 哇，这颗真的很漂亮。 没错没错， 这个是回来又重新打磨了一下，还是在 它原来有一个这个钩，然后回来， 哦，配了个链子， 配了一个链。 嗯， 这是你的吗？ 好的链， 是张总。 哦， 怪不得我刚要说那个链子配的好， 嗯， 合适啊。 对， 下次以后我们就可以跟朋友们多多分享这样的一些跟生活的一些东西能够结合的好玩意儿的伴手礼呀， 啊 啊，或者说是战利品啊，都可以 带。 其实相当于给大家打个样，很多人可能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有很多伴手礼的选项，但是有的时候真的也不知道选哪个好。 对，嗯，啊，珍珠的话还稍微好选一点点，但是如果说是彩色宝石的话就很难选了。 你别说，我觉得黑珍珠啊，比起其他颜色来说，真的是最好搭的， 就是，而且水没那么深。 对 对 对 对， 耐看， 嗯， 比较耐看。 哇， 嗯 哦，真的很好看， 特别的好。但是还有一段视频可能也特别好看， 好，咱们看两眼。 我们要来看段视频啊，这视频呢是叫做，我看叫做什么什么 Mana 啊，来去看看这样一个视频，两分多钟，来去感受一下大溪地的美。 to the islands of Tahiti. They're as big and small. Day and night. They're as warm and they're as cool. 其中也提到了关于大溪地的美丽，有凉爽的，有大的，有小的各种各样的岛屿跟气候。 嗯， 您可以在此欢聚，也可以在此感受一种静谧的生活。 嗯，你看这个片子里面，你会发现他们真的动静相宜啊。 对对对，嗯，可以看得到，就是他们非常美妙的这样的一种波利尼西亚的文化。 There is a single word that can describe it and define it.A single word that can paint the tapestry of our islands. 我们可以用一个词去简单的去形容大溪地岛，他们的人民，他们的景色，他们的历史 ，and our culture， 以及相关的文化。 That word is mana. 这个词的名字叫做 mana, M-A-N-A. That surrounds soul. 他们会认为这样的一个词就是在他们生命里面的一种图腾，一种象征。听到这个词时候呢，你就能够触摸到大溪地的各种各样的方方面面。 And if you pause just long enough, you will smell its sweet scent too. Nowhere in the world is mana more present. 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像这里一样更加具有存在感。 More loved.Than right here, the islands of Tahiti, embraced by mana. Embraced by mana, 啊，大溪地，这里就是大溪地岛。所以你大家看到这样的一段视频之后，会真的被其中的画面和声音所感染。 对，可能想报名了吧。 怎么报名呢？我们还用最后的30秒钟啊，赶紧来看看这个二维码吧，好不好？来，赶紧去截屏扫码，关注耀月旅行，邀约这样一次新旅行，感受一次零差评的大溪地，可以说是双十一的一个特别优惠价格。 没错，其实对于目的地来说呢，可能很多朋友对于大溪地这三个字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是你真的会玩吗？嗯，我觉得要跟着我们专业的团队才能把这个地方玩得更加透彻。 没错没错，再次感谢一下两位我们的耀月旅行的嘉宾陈瑶还有王浩热情光临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旅行单元，感谢二位，谢谢 谢谢。 好，当然的话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稍后继续为您带来的活力 Music，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